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 ，solo 嘅时间咧，基本上我就即系唔会睇时间嘅吓，讲完一个议题咧就 cut 啦，即系无谓自己揾嘢讲嚟充塞嘅时间啦，系咪？大家想听啲即系比较道肉啲嘅嘢，又或者？即系唔好听咁多水分啦，冇乜意思噶吓。咁逢阿土嘅圣语咧，就要做啲呼吁嘅。麻烦咧，大家咧，即系你都慰劳下我哋呢啲吓，慰劳下推咪啊、水哥呢啲，你都请佢食一餐叉烧饭，又或者焗猪。而呢个焗猪咧，就即系既然大家冇乜机会见得到嘅话咧，就麻烦节演系嘛？节演最实际啊嘛，即系一个月请。我哋食一餐焗猪，我觉得咧就非常之公道同埋合理嘅，因为大家咧都系唔使钱咁上网听节目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麻烦咧大家去咧 Facebook， 即系花生台嘅 Facebook， 咁你会揾到啲 link 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将你对我同阿水哥嘅心意咧，就化做一啲实际嘅行动。咁啊，只系嘥你咧一个焗猪饭嘅价钱咧，我哋真系深感。感激㗎啦，咁所以呢希望你多多益善，少少无拘，一个月头两个焗猪都 OK 㗎喎，三个更好啦，一个都唔拘嘅，咁所以呢希望大家支持阿土啊，阿土真係阿救命，好啊，咁啊呼吁做完，咁今日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大法官呢咁就颁布咗13名冲击立法会财委会拨款会议示威者嗰个判词。咁即基本上佢今日嘅判词就讲到几点系重要嘅啫，咁大概意思啦，我撮要出嚟啦，费事读晒啦。咁基本上咧，有啲案件系可以用公民抗命，用公民抗命呢个理由咧去做量刑嘅参考准则嘅。问题咧就系当有啲案件牵涉到暴力元素嘅时候咧，你即系上诉庭嘅法官咧，又或者系个法官咧，就可以将咧公民抗命呢个元素咧，就摆喺一个冇咁重要嘅 priority。原则上喺重大暴力嘅冲击之下咧，系可以完全唔考虑所谓叫公民抗命呢个元素。咁而原判咧，即系原本判咗嗰、那个刑罚就系话嗰啲。即係執行咗嗰啲社會服務令啊，咁因為原判就考慮咗個因素，因為佢哋係從事緊公民抗命，就基本上自己係冇自身利益嘅得著嘅，咁所以呢就從輕發落。問題就係話佢覺得呢原判就忽略咗一樣嘢，就叫阻嚇性刑罰。佢就希望呢用而家呢個 revise 嘅判刑呢，就對一啲准备仿效又或者有样学样嘅人咧，起到一啲阻吓作用。咁于是个刑罚咧系会俾大家呢、這个我加嘅。咁于是咧就系、是、你而家见到嗰款啦，吓就个判刑就系你而家见到嗰啲啦。咁而我自己觉得咧，最重要一样嘢，其实今次嘅 revise， 今次嘅复核咧，最错一样嘢系喺个暴力上面下咗个界线。咩条界线呢？就係、是、当你如果係用一啲佢认为你暴力嘅方法，即係有啲冲击啊，有啲推撞啊，佢好明话俾你听，佢唔俾你入一个地方，而你係刻意去要去推开佢啊，要去使用一啲武力又好，使用一啲方法又好，将佢推倒啊，而你去进入啊，但佢唔俾你入去嘅地方啊，又或者做一件佢摆明唔俾你做嘅事啊。即基本上你睇完判词都会觉得暴力呢一个词语喺佢呢个判词上面界定咗。咁大家呢你就可以睇下而家 複合緊嘅官司又好，準備審嘅又好，邊啲人會牽涉到暴力？即係如果佢用佢而家呢個標準，咁戴耀廷都點判呢？咁佢冇牽涉到任何暴力喎，佢暴力係暴力對自己頭髮啫，個剃頭啫，咁佢又冇刻意去蓄意縱入呢個公民廣場啦，又冇刻意去衝入呢個電飯煲底啦，咁所以佢應該重新發落過，即係我估啊。咁佔中三子就大概即係個方向喺呢度啦。咁但係有啲牽涉住暴力嘅案件係例如咩呢？例如魚蛋革命啦，好多人講嘅。咁喺嗰一劑呢，即係我就覺得本文前啲佢哋啲手足呢就最好著定草啦。因為嗰個係徹徹底底嘅暴力。即係我係由佢出事完之後嗰、那個禮拜我已經講㗎啦。對於我嚟講嗰個係一個 riot， 絕對係。你話你自己幾有道理係一件事，但係問題你問我，即係喺美國就一定開槍打啲人㗎啦。但係佢而家冇啊，咁就執返真彩囉。咁問題就係話應唔應該開槍，咁就審死官啦。咁你幾廿個人呢，我唔知係佢有幾道德高尚嘅情操啦，又或者貨有幾一個幾好嘅 good cause 都好啦。咁你十幾廿個人追咗個差佬，咁你可以即係你希望一個揸槍嘅差佬佢可以點呢？即係我唔明白。呢啲係非常之易擦槍走火嘅位置。你問我會唔會做，梗係唔會做啦。我唔會鼓吹大家做，梗係唔會鼓吹啦。但係大家情緒失控嘅時候忽然亢奮，你覺得呢個行動係 justify 你而家做緊嘅嘢嘅。咁你做咗。咁我唔知喎。即係我覺得真係有人命損傷都好，係好彩同唔好彩嘅分別㗎咗。問題就係話你大家要去挑戰呢啲底線，去到最後嘅就係話咁你覺得邊個著數邊個唔著數啊。咁最着數咪就係黃毓民呢啲啦，鼓吹呢條路線，但係自己匿埋喺鏡頭後面呢仲打飛機嗰啲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真係對呢件事付出咗，你覺得嗰次係一次有機會令個社會改變，又或者合理化一啲更加激進嘅抗爭行為嘅人，即係佢覺得佢掟嚿磚係為社會付出嘅。咁老老實實，咁佢而家反思嘅時候，咁佢覺得嗰嚿磚應唔應該掟呢？咁即係呢啲，因為個代價唔係我付出，我好難去講嘅。咁問題就係話，慢慢陸續一啲公民抗命嘅官司就會審啦，關於雨傘嘅官司又會審啦，又會開審啦。咁好多你識我識嘅朋友都俾人拉咗去啦。咁好多準備抗爭嘅人，亦都已經洗淨個8月15日啦。咁而包括咧，即係我上個禮拜又同朱木做咗個訪問。咁呢即係老老實實你唔鍾意佢講嘢，覺得佢講嘢好悶都好呢，嗰度係一啲即係好啱一班喺抗爭運動最保守嘅人佢最鍾意聽到嘅說話。即係當然有啲嘢我都唔同意嘅，問題就係話你覺得自己係喺呢個抗爭上面嘅角色係咩呢？咁你當然就話啊，我冇角色㗎，我純粹食花生㗎，冇所謂，你做乜都冇所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本身係一個食花生嘅角色，但係又將自己個責任擺，即係又將抗爭呢個責任擺上咗喺自己嘅膊頭，跟住就話即係好似黑社會嗰啲咁啦。我同阿公做撚咗好多嘢喎，唔係啊，你唔係俾翻 credit 我嘛？咁樣咁啊，好難講得過去嘅。即係有啲嘢唔係阿公叫佢做咯，最主要係有啲係冇共識嘅。咁你所以你問我，即係非常之不幸。但係問題就係話，亦都係一個反思嘅時候。即係當大家而家知道个代价系如此嘅时候，你抗争路线需唔需要纠正翻，又或者需唔需要重新再重整旗鼓呢？咁所以梁天琦同学呢，即系我系非常之佩服佢，即系觉今时作非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有一日觉得你自己都需要行翻上呢个大台嘅，我觉得大台系几时都为你而开噶，系咪？你只要基本上都反省下自己做啲嘢有啲咩啱，有啲咩唔啱，有啲咩改进嘅，即係对唔住都唔需要。即係我觉得大家只係需要知道路线系唔系某一条路线系唯一嘅。有啲嘢系可以经过深思熟虑，或者经过讨论而去完善你而家做緊嘅嘢嘅。咁我觉得边个都可以系大台嘅一部分啦。问题就系话当你唔认为自己系大台嘅时候，你要 iso 你自己嘅时候，其他人点睇你，又或者你点睇其他人啫，系嘛？咁呢个就下一节讲。其实第二节我想讲咩呢？其实喺过去呢个礼拜咧，林郑又推出咗一样嘢，讲咩呢？首字，哇！呢样嘢就好讲啦，因为呢 林鄭講個說話，即係推銷呢個手指啊，真係講呢個 idea 嘅時候，你講個說話咧非常之有道理嘅，即係我括住有道理嘅。咁你話呢啲手指係針對啲咩嘢呢？原來呢就係針對啲讀完書做緊嘢，咁收入唔錯有需要嘅家庭咁樣。咁呢句說話呢其實解讀呢非常之清楚。點解好清楚呢？讀完書即係咩意思呢？讀完書通常都係爭攞一身債嘅人。咁而家林鄭就係幫緊一班爭攞一身債嘅人去買屋。即係我幾時都話一句說話，香港地唔夠屋呢就唔一定你要整啲屋俾人買嘅。其實你最緊要呢就係希望揾緊屋嘅人可以用一個合理嘅租金去租到佢自己想要嘅地方。你覺得嗰筆租金係應該租遠啲住大啲，又或者應該租近啲住緊嘅地方，而嗰個地方冇環境冇咁好嘅，呢個係你嘅選擇。問題就係話，當你嘅租即係當你嘅租金係同個樓價係即係所謂叫做起得太緊要嘅時候咧，係一般人負擔唔到咧。咁大家都會諗緊，就係話喂，而家香港嘅房屋政策究竟係有冇路線可以捉嘅咧？其路線係咪淨係話所謂叫做揾地起樓就叫做啱數咧？咁啊出現咗幾個大問題啦。好啦，頭先講完讀完書咧，就即係話你係冇 saving 嘅。你讀完書嘅人唔應該有 saving， 即係你講緊買一層樓，可能你如果你真係咁樣有骨氣，又唔問屋企攞錢，你又唔去做 mortgage crop 嘅話咧，即係唔去做嗰個咩嗰個按揭保險嘅話咧，你一次過可能要俾即係保守估計，你係要離連埋離印、律師費、裝修同埋電器，你可能要100萬。咁我唔明白呢個香港有幾多個人有100萬 saving 喺户口準備買樓？即係好坦白講，好多人買樓嘅時候其實銀行係冇100萬嘅，因為點解咧？佢借咗，即係佢借咗按揭貸款啊嘛。咁變咗咧，佢層樓咧就而家咧係可以按到咧。九成嘅。咁有啲例子可能你喺銀行做有啲 plan 可以按到95%都唔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咪準備做附加產呢？咁非常之薄嘅。咁問題就係話係咪香港咁難買樓呢？其實好老實講，你一個人係唔應該諗買樓。即係你問我，你應該諗下點樣可以住得舒服啲又得。你諗下點樣同屋企住得舒服啲又得。但係你問我一句打我一句呢，你一个啱啱读完书嘅人系咪应该买楼？即系当然你话你有钱，呢个咪你嘅自由咯。问题就系话，当你冇呢笔钱嘅时候，纳税人系咪有责任去借笔好低利息俾你嘅钱去买楼，而买一啲你唔知佢会唔会冧，唔知会唔会三个月就变咗附加产嘅楼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咁除咗读完书之后，仲有咩 criteria 咧？原来就是做紧嘢，咁即系起码你笔钱咧就有人担保同你借，又或者其实笔钱啊真系即系唔系，我修正我讲法，系担保有人肯借钱俾你。屌嗱，咁呢个问题大啦。点解呢个问题大呢？基本上你要通过嗰、那个压力审查咧，基本上唔系一件易嘅事嚟嘅。咁点先至可以有人担保你借到笔钱去买林郑呢啲所谓叫首置楼呢？咁即係话简单嚟讲，用你嘅收入中位数可能52000多元啦。咁如果你係收入唔错嘅人呢，咁可能你有10000元收入啦。咁10000元收入，如果你係唔使自己租楼住嘅话，咁我觉得香港都唔係太差嘅。即係假设你同屋企住。咁问题就係话你如果要自己屋企住嘅话呢，你生活就比较问罪啲啦。最惨最惨嘅就系话你最惨就一个人赚钱两份使嗰啲更差，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入息好少少啊10000元，而林郑可以担保你可以买一层楼咧，我谂你条数咧就只可以用四，即系我谂林郑意思咧就系话，你如果供得层楼轻松嘅话咧，你只系可以用四成嘅入息嚟供楼，咁10000元嘅四成就即系6000元。咁林郑系拍心口俾一层楼你买，而你每个月系供6000元。咁层楼可以值几多钱呢？咁我谂层楼100多万到啦。咁问题就系话，即系当然百零万计埋一次嘅折扣啦，系嘛？当然你唔好希望就系买层好大嘅楼啦。咁问题就系话，咁点解政府有啲100多万嘅楼卖俾你呢？咁当然喺政府嘅地价上面补贴咗啦。政府同你基本上就系揾私人发展商起咗层楼俾你买就算啦。咁问题就系话， 喂，你咪好捻着数？你如果我系一个啱啱读完书、做紧嘢、收入唔错嘅家庭，有萬蚊我就供得起楼嘅话，屌你呢啲楼系咩？唔买就笨咯。咁问题就系话，咁我会问、哦，咁你既然有地去起楼，点解你唔起一啲公屋俾啲有需要嘅人，唔使排一条咁长嘅队，快啲上到楼呢？咁原来林郑背后嘅古仔就系咁，即系基本上道听途说打听翻嚟啦。基本上呢个 plan。就是希望一班住在公屋的人，就算他有下一代要搬都好，即是说个阿爸姨妈、阿爸阿妈而家即五六十岁啦，咁个仔咧啱时啱后结婚啦，佢要拆咗去住屋嘅时候咧，希望佢用一个 reasonable 嘅收入，佢都可以去搵到一笪自己住嘅地方，即系买低层楼。咁希望啲咩咧？当层楼唔系太差嘅时候咧，原来咧林郑个古仔就希望呢班人可以请埋佢老豆老母出去住，而咧空翻。哇！隔篱真系好卵嘈，屌你老味！所以我讲嘢唔关嘅事，即系你系要嗰班孝顺仔女要摆埋个阿爸阿妈出去，而空翻间公屋俾你流转翻喺呢个市场度。哇！屌呢、這个古仔实在太卵过美好啦！有冇啲咁嘅事呢？如果你层楼新楼买翻嚟系300多尺嘅话，我谂唔到一个。即系一个大人啦，咁结咗婚之后同个老豆老母住四个人住300多尺，即系我觉得个环境都同公屋冇分别嘅啫。问题就系话，既然我阿爸阿妈可以留翻呢间公屋，我自己收入唔错，即系讲万零蚊收入买咗层楼，我读完书，咁我点解要叫埋我老豆老母出去住，而空翻间公屋俾你呢？呢、這个就大问题啦。咁所以咧，好坦白讲，我又唔觉得呢个故仔系讲得过去嘅。第二。佢买呢啲楼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嘢，因为呢啲盘呢通常都系好少量，因为点解呢？唔想影响到公司型房屋个供应啊。咁所以呢啲单位只系可以系牙签楼，即系咩叫牙签楼呢？个地盘好卵细，即系基本上得一座，最多就两座，一梯呢就冇8伙，即系可能系有少啲伙数，又或者佢系可能系一座楼系可能一座系多啲伙数嘅，系10伙人嘅。问题就系话得栋。咁就唔同嗰啲大型嘅屋邨呢，佢可能一个屋苑可能有20栋楼，15栋楼，佢可能得一栋楼，佢就有10个单位，咁每个单位可能200人300尺。咁你住唔住呢？又或者你会唔会真金白银俾钱买呢？就另外一件事啦。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当有一个咁嘅盘摆咗出市场嘅时候，佢哋而家黄远辉佢哋諗緊一样嘢呢，就係话到底买撚咗呢间屋呢，俾唔俾卖嘅呢？当然唔俾卖系唔得嘅，因为点解呢？始终都会有人系基本上，我有时点讲呢？我买屋嗰时我有钱空洞咗喺度，我摆靓咗间屋落去，我供咗10年，咁间屋200万都好啦，咁我供10年6年供6000蚊，1年就7万，二蚊供10年可能有几廿万啦，可能有6-70万咁样供咗。咁问题就系话嗰6-70万我可唔可以攞得翻先？咁假设。我屋企有病，咁我要帮我屋企医病，6-70万，即系嗰60-70万可唔可以帮屋企买表靶药咧？咁你又冇得唔俾佢噶嘛？咁所以成个设计里边呢一扎楼咧，系一定要卖得出去嘅。问题就系卖完出去个单位系咪摆翻出去市场？咁当然就系话，你买呢啲楼嘅人只系可以之前未拥有个楼宇，即系你未买过，你系人生第一次买楼，你可以买到嘅啫。你又唔可以同人夹粉，有个名喺个楼契上边嘅。咁即系话。你仲要经过一连串嘅入息审查啦，咁你一定要读完书做紧嘢，又收入唔错嘅家庭啦，咁你经过住一大轮嘅审查之后，呢一啲楼咧，基本上你唔系话卖系卖，基本上亦都唔可以好似居屋咁，你保咗个地价，你就可以摆翻落去个私人市场。而且好老实讲，如果你将呢啲咁嘅楼咧摆到落去私人市场嘅话咧，而家卖紧200-300尺嗰啲劏房嗰啲发展商，能同你死过咩？梗唔捻会啦，仆街！咁所以呢啲楼咧，其实做嚟只系不断系俾嗰啲首次置业嘅人买。咁你 O 唔 OK？ 你中唔中意就你自己谂。问题就系话呢啲楼，佢个古仔佢个 plan 咧，系唔会影响到私人市场嘅。咁佢担保咗你借一笔咁嘅钱，你又唔知佢升同跌，你又唔知有冇人买。咁你要谂一个乜嘢嘅 incentive 去鼓励啲人咧？你就要谂一样嘢。如果我个古仔就系你买咗楼层楼唔捻升嘅话， 咁基本上你赚咗咩呢，就赚咗个租囉。即係你供咗6000蚊，你原本6000蚊都攞去要租楼住㗎啦。而家就摆一层，即係摆落层楼度，叫做自己储6000蚊啦，叫做储咗自己户口啦，因为层楼卖得返俾政府嘛。咁老老实实佢又唔可以俾层楼跌㗎喎。俾层楼跌嘅话，咁就大镬啦。咁你层楼跌，负资产佢收你唔收你好呢层楼。咁你如果呢一日供唔起呢，你始终都要搵政府接返一层楼喎。咁即係话政府要搵纳税人啲钱补贴你买一层非常之抵嘅楼，仲要保证层楼系唔会跌嘅。嗯。咁你层楼系唔会跌嘅，咁可唔可以升呢？你希望多啲人买啲楼呢，你希望呢班人呢系受惠到个资产增值嘅利益㗎喎。即係层楼如果200万，你打假设私人市场系可能楼价上升咗 10% 咁计啦。咁你呢啲所谓叫做个 target 系窄咁多嘅楼宇市场，私人市场升 10%， 你都俾佢有 5% 好啩。即係你唔可能定一个同私人市场升幅挂钩嘅利润喺呢个楼价上面而吸引人啲买。如果係嘅话，纳税人就係资助緊呢班人去赚钱。咁你问我呢个系咪一个应该使用公帑嘅原则，我话俾你听又唔系。你不如正正经经，你不如起楼俾啲人住算啦，仆街。又或者你如果成件事是希望多啲人安居乐业，即係林郑呢个政府你希望人安居乐业嘅话，你不如资助啲人租屋啊。即係好坦白讲㗎，你要去搞猪抽一班非常之幸运嘅人，好似中六合彩咁资助佢买楼，仲要包保佢层楼会升嘅。咁你点解唔系一个比较广而普及嘅一个租金津贴，俾啲有需要嘅人去申请啫？即係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公义嘅做法嚟㗎喎。我从来都唔觉得点解要喺库房度攞啲钱去帮人买楼，我唔明白㗎喎。係咪呢、這个政府就系唔会諗啲正正常常嘅人，即係正正常常嘅方式，希望俾多啲人用一个 reasonable 嘅租金去租楼。甚至乎就系话公营房屋都系一个方法嚟㗎。你咪真係你将原本諗住起首置或者白居易嗰啲地方，你哦起居屋，即係起公屋，你起到几多几多啦。你唔可能用纳税人嘅资，即係你唔可能用纳税人嘅钱去资助一啲人去赚钱㗎嘛。咁我会问啦，屌仆街，咁我纳咗税点解你唔资助下我呢？我买咗私人楼咪好唔撚抵。我戇鳩啊，真係呢啲嘢。咁成件事睇到最后有啲乜嘢喺个林郑嘅剧本里面係咪冇话俾大家听嘅呢？就係、是、你预咗林郑喺呢几年会基本上开库房派糖，话俾你听呢个政府系适度有为，用纳税人嘅钱贴你买屋系唔大问题嘅，因为嗰件事你真係做咗。但纳税人嘅钱可唔可以低息按俾你去资助你炒股票呢？喂，咁就太撚多嘢囉。即係退保嗰啲，我话俾你听佢一定搞㗎。琴日就有400人游行啦，支持退保啦。即係我唔系话呢啲嘢唔应该争取。咁但係好老实讲，如果有日你嘅方案俾林郑接纳咗，咁你原本争取嘅人系咪要去礼宾府同佢握手影一张大合照咁先叫啱啦。咁我唔知即係到最后，即係当然你话有啲退休保障联席啊，唔退休保障联席好似个名系咁样。喂，你话嗰啲即係譬如为议题而存在嘅一啲组织，咁我觉得我哋问题唔大啊，因为你基本上你争取到你嘅全民退休保障，咁你嘅组织系可以散咗佢就得㗎。咁你如果唔散嘅话，你咪继续监察个 proposal 系咪可以完善地執行囉。咁如果唔完善地執行嘅话，你咪继续调查佢囉。咁问题就系话佢如果真係完善地執行到，你真係要同佢握手喎。咁個問題就嚟啦。咁你如果原本有啲政黨係落咗水支持呢個 proposal 嘅話，咁你即係到嗰時咪又係要同林鄭攬住頭影一張相。喂，政治上好似唔係好啱啊！屌，你一啲係同佢又傾又砌啊，一啲係攬住膊頭影相啊，唔係嘛？即係我真係覺得林鄭呢個左傾嘅政府 真係會呵富豪派錢，係用乜嘢形式派咁嘅啫。好早已經講，如果佢唔係派錢，而家就第一招，開個富豪幫你啲人買樓，咁你個個人揸住層樓，咁個個俾心機去供咯。咁你啲人仲邊會上街啊？點解焗你啲人借錢啊？咁你個個月條數出糧，喂呢筆係老母嘅，呢筆係老婆嘅，呢筆係供樓嘅，嗰筆係還窿嘅，咁你仲邊有錢啫？你係想一樣嘢嘅啫，希望個市好，希望你份工唔好俾人炒。咁大家以後睇所有事物呢，都用一個經濟成果呢四個字呢，就去俾曬所有嘢嘅價值啦。咁你話俾我聽，以後抗爭嘅人係多咗定少咗？即係所以嗰時即係三月幾選特首嘅時候，即係有人提出過，喂屌你支持共產黨，我支持地產黨，唔係我支持地產黨。而是共产党是萬恶的，不是我对他有偏见，而是说有些太过左倾的社会政策呢，你是非常之容易令到大家吃了这粒糖衣毒药的，即到那时你要反他你很难。所以暂时来计，地产党那条队你都要企过去先，屌。即当然企一来有没有意思是一件事啦。咁但是好老实讲，即那些左倾的政策，作为一个政党，我是真的我是不懂怎么争取，即好坦白讲，我是所以我是普遍地悲观的。咁既然我不懂争取，我可不可以闹人呢？我都希望我自己收下声，不要闹那么多人。因为即有些人跟错队去都不应该去的游行，我是不知道怎样评价。即当那些即当你的游行都是真是三几十人又去，一百几十人又去，咁当然我又很佩服你的毅力。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有时支持了这些流行，即是这些游行是一个姿态来的。即是你有时 A 政策支持了，你 B 政策你支持呢就会很滑稽。即是这个就是民主党这么多年大家会屌他的东西。即是很少有些东西可以又倾又砌，有些东西要坚持就坚持的嘛。你是不可能有些东西他做得啱的时候你给掌声的。即是当然我梗係赞成你做得啱嘅时候你应该俾掌声啦。咁个 trade-off 系咩呀？有时你要俾啲 benefit of doubt 佢囉。有时你要俾啲时间佢要做嘢囉。有时你要唔好为斗而斗囉。嗱呢一样嘢第三节会讲。闷嘅嘢呢就讲呢度，下一节返嚟。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